正午时分，新界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同酷热，但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酷热，有几阵骤雨，星期二骤雨增多，星期三四雨势有时颇大。酷热天气警告生效，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意外事故，咁喺旺角道去洗衣街方向咧，较早前近弥敦道交界嘅意外仲系处理紧，旺角道嘅第一二线系封闭。咁另外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咧，近旺角道嘅部分行车线亦都系受阻噶。弥敦道来回方向嘅交通挤塞，而家车龙分别排到去窝打老道同埋界限街。咁另外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天马苑快线嘅意外咧，都系处理紧，车龙排到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天马苑快线有意外，龙尾九龙湾港铁站。而喺将军澳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石角路，因为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去到近清水湾半岛。咁就系环保大道去工业村近石角路有意外，龙尾近清水湾半岛。另外在屯門的龍富路迴旋處，就是屯門龍富路迴旋處近蝴蝶灣，因為有意外，龍富路迴旋處的部分行車線封閉，一大車多。隧道情況，紅磡海底隧道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過海的龍尾在灣仔運動場，快線去堅拿道天橋方向比較車多，龍尾中環廣場。西行過海龍尾波斯富街，堅拿道天橋過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線落灣仔，龍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香港仔隧道北行因為車多仍然實施緊間歇性封閉措施。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愛民村，東九龍走廊過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車龍排到上鄉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排到近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繁忙，龙尾近东山台。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花墟一段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御港湾。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太子道西一段的车龙排到联合道，反方向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龙尾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老街。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公主道桥面。最后提大家，青沙公路因为有道路工程，青沙公路去青衣方向而家近荔枝角收押所的部分行车线仍然是封闭，龙尾在蝴蝶谷。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每个人对药物的反应都不同，如果有疑问就要请教医护专业人员，为了安全计吃了药就不要揸车了。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昼两点。 五十年后之坐看云起，主持叶国华。 各位听众好，今日是6月19日，在2021年这个这样的日子里面呢，最重要的就是一个是今年是建党100周年，这个节目呢就想有一个座谈会，是中共建党8年的座谈会，地点呢就在九龙塘教育局的服务中心，时间呢就是6月25号晚上的7:30到9:30。咁啊，希望大家咧节目时段呢、这个及时打电话嚟，电话咧就请打1872311，1872311打入嚟，咁我哋嘅工作人员咧就会将你嘅呢、这个要求登记落嚟。每一个人最多咧系登记4个名额，咁啊及时留位，因为人数系唔多嘅，咁希望大家。把握这个好的时光，大家一起分享。上个礼拜谈到 Kissinger 马蒂尔叫世界人民警惕，如果两个国家在对峙的博弈当中稍一不慎导致全球人类的问题，希望大领袖们注意。我是谈到在当前的状况底下，美国是更加需要战争，有能力战争，而且呢 讲嚟讲去，美国就集中以几个问题想挑起呢场战争嘅。我觉得容或我系错，我希望我系错。不过老实讲，从最近咁多嘅股市集中全球嚟攻击中国，无论系新疆问题、棉花问题，或种族灭绝，话呢、这个COVID-19 问题、台湾问题，所有嘢都喺树，坦白讲系堆砌紧打中国嘅理由，已经系准备好晒啦。组织亦都准备咗啦，欧洲30个系东盟咧，个个都唔想参加。咁亚洲咧，日韩究竟会唔会参加咧？嗱，韩国最近无端白事做两件事，又系佢自己，我认为佢引火烧身嘅。一个佢向美国取消咗佢哋呢个400公里以上嘅呢个飞弹嗰个制作或者发展嘅权，让佢哋自由咗啦。而事实上呢个做法，就是将韩国的飞弹可以面对中国东北的城市。嗱，呢啲咁嘅做法，我唔知系咪美国佬想害佢。强调呢一点，即系将韩国推喺中国嘅对峙嘅状态。另外，又不断去输入美国嘅生化嗰个武器，摆喺釜山啊嗰啲地方。啊，韩国嘅人民已经不断示威，叫美国要撤出呢啲嘢。嗱，所有呢啲都唔系吉兆，都唔系吉兆，而我哋老百姓真系唔想听到呢啲嘢。我好想听到嘅各种各样和平建设嘅好消息。所以我哋见到全个对华战争嘅理由、逻辑、组织、布局都全部喺处进行紧。所以全世界都讲，2026年之前呢、这个嘅较量睇嚟咧，是分分钟会出现某啲嘅危机喺里面，所以真係处于兵凶战危。中国本身嘅态度系点呢？中国本身嘅态度，我起咗咁多铁路，起咗咁多高铁，起咗咁多机场，起咗咁多大城市，我喺处建设緊我哋嘅新农村，建设緊我哋嘅呢个和平嘅农村，我哋做緊我哋嘅环保。我哋何需要一场同美国的火拼来解决问题呢？而集中就是挑一个台湾问题。老实讲，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在九二共识情况底下，大家是相安无事，大家都共同发展。现在突然间这件事又推出来了，那我不知道台湾当局有没有看到他们做的位置，就是将自己放到去最熱辣的火上面。咁呢啲做法当然係对台湾人民不利，对中国人民都不利。中国人民点想炸烂自己嘅高铁呢？中国人民点想炸烂自己嘅上海、我哋嘅深圳喺呢啲地方呢？但係如果你睇下过去嘅解密文件，你就会睇到一旦出现最严峻嘅对峙嘅时候，好多情况喺军人方面係只求胜利。政治问题不是他们要解决的。这个就是马克思将军元帅在50年的时候的讲法。他说我们只是求战争胜利，政治问题不是我们想的。嗱，如果这种情况底下，我觉得这些这样最近的这么频密的布局，尤其是我看到这么多原底想中立的小国，突然间个个都要选边。而我更加小心注意住一样嘢，各位，我唔知呢几排嗰个美俄之间嘅互动嘅情况点。如果你见到喺新闻上、消息上见到喺美俄互动当中一路松弛对俄罗斯嘅压力，包括北溪二号嘅管道、石油气嘅管道，包括北欧嘅嗰个对峙，包括中东欧嘅对峙，包括克里米亚嘅对峙，包括白俄罗斯问题，都在松弛当中。我可以话俾大家听，中国更危险，因为呢啲完全系我哋过去读中皇家嘅呢个哲学嘅时候好清楚嘅，就系拉一个打一个， 美國寧願向同佢可以同聲同氣，都係外高加索民族嘅俄羅斯人作好多嘅妥協同埋讓步。佢哋認為而家全世界真真正正嘅綜合性對手，無論政治、經濟、文化、軍事、文明，都係中國。因此喺美國嘅戰略家們一定會喺呢個時候係全部力量集中處理中國問題，要去分化所有非中國嘅嗰啲力量，包括俄羅斯。咁俄羅斯同中國亦都唔係話真係好得咁緊要，而家係有互相互補嘅需要。但係究竟中俄之間嘅關係會點呢？亦都喺歷史上都係有將來嘅演變。所以咁嘅情況底下，如果我哋見到俄國對美國嘅態度軟化，並且好似褪開咗咧，我就覺得中國處境就更危險。所以喺咁嘅情底下，我哋會睇到喺國際嘅中美對峙裏邊，新疆問題會再三出現，西藏問題會再三出現，香港問題會再三出現，台灣問題會再三出現。所以我覺得我哋全球嘅華人嘅同胞，我哋要注意呢個情況，唔係唔關我哋事。如果你想下1941年上世紀10月7日珍珠港出事之後，所有喺美國嘅日本人全部入集中營。如果你睇下而家喺美國好多城市所謂對亞裔嘅態度呢啲問題，我好相信，除非唔爆發巨大嘅全面嘅衝突，否則嘅話咧，我好相信亞裔人哋分唔清你係咩人嚇。這個唔知會係點樣樣，但我係覺得我哋都唔好認為會同我哋冇關係，因為我哋嘅種族嘅樣子、我哋嘅語言、文明、生活習慣，就是美國一個國務卿、一個國務院的研究員講，他說這次是美國第一次對著外高加、非高加索人的全面的對峙的時候，他說我們對這個非高加索這個族、這個種族我們不了解，我們不知道他想什麼、講什麼，所以我覺得整個的環境呢是很處於高度的危機狀態。危機狀態不是只是講這一條條的新聞，什麼17個時區的演習、這個增加美國的軍費、這些有人說、年年都會講的啦。問題就是在於整個世界環境，美國需要一場夠分量的戰爭来解决他全部的内部的所有的麻烦，这个是最佳的做法。而重建美国正好需要一场战争。我们的中国的东西全部是新起的，我们怎么会想打仗呢？ 队长，换证计划有新消息。 立即报告。 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又是1973至76年出生的人士，要在今年7月9日或之前换证；而2005至07年或2012至18年出生的人士，就要在今年5月3日至9月18日期间带备所需文件，由家长或合法监护人陪同换证。详情请浏览 smartid.gov.hk。 记得预约啊！ 星期六下午2点，叶国华主持《50年后》。 各位听众，有留意到我大概都7-8个月前定几耐谈到辛丑国耻的时候，当时的八国联军对中国的侵略，我曾经讲，我睇啲历史的资料里面， 当时有一幅的图片，就是一个着住满清清朝的这个巨人，就瞓在地下度，佢带住啲呢个清朝嘅嗰啲官服官帽，就俾人绑喺个地下度。咁啊，围住佢嘅咧就系、是、七矮人，就是、欧洲嗰啲矮人。咁啊，呢幅图片系喺百几年前噶啦。我每次睇到呢幅图片，我都心里边有好多讲唔出嘅滋味。我哋中国历史长五千几年，有自己嘅发展嘅独特嘅模式同埋状态。当大家两种文明对撞嘅时候，交接嘅时候，我哋融化未能够正确地处理同欧洲新兴文明嘅关系，无论系向佢哋学习，亦或系改善自己啲嘢，调整自己啲嘢。咁呢个就构成我哋最近呢百几两百年中国嘅找寻现代化嘅痛苦嘅过程。因此呢个痛苦当然就包括1902年嘅呢个八国联军嘅攻入中国。如果你细心睇所有嘅资料，嗰啲资料如果用逻辑啲嘅现代平等啲嘅讲法，都系不成理由嘅。所有嘅中国人都要赔款一两银。所以我哋要赔款45,000,000两俾八国，而带头嘅系得钱最多，德国得好多钱，吓、啊、咁我好相信，我上一次大概都六七个月前讲呢个八国联军嘅问题嘅时候，应该大家都有啲印象，但系我的确而家睇到另一种情况。无论是八国、十一国、32国的情况，已经在树集结紧。中国这个古老的文明，他们最大的罪名就是复兴，他们的最大的罪名就是要发展，他们的最大的罪名就要成为世界上富裕的民族和国家。而在这个问题上面，我苦思不得其解。我哋喺呢个过程里边，点解我哋会处于人家嘅集中攻击嘅状态？呢啲理由系确实要想一下。最近习近平主席喺呢个中央政治局第30次学习班里边，就谈到我哋要好好地研究一下，点样向世界人民讲好中国人嘅故事，讲我哋嘅处境。让他们听得懂明白的说话来讲嘢，又提出我们要谦虚要谨慎。嗱，这些都是中央政府总结紧最近所有情况的国际舆论的对峙的一种经验教训。但是如果你只要细心去深入了解一下，结论就是只要中国是要复兴，只要中国是会超过美国，只要中国在世界上恢复翻五千年文明国家的这个大的状态，回顾这过去的500年，这个是一个全新的变化。所以在我的书里面讲到，这个是一个转捩点。这个转捩点，中国应该怎样应对，美国会怎样应对，都是一个大的历史的对撞的问题。但愿如果只是从历史哲学理论方面来讲，那么还可以去慢慢探讨。但问题呢，经济问题、金融问题、工业发展问题、生活问题、种族冲突问题，在美国来讲已经迫在眉睫。所以拜登总统讲，说我一定不能够被中国在我的任内超越过我。请大家，我再三讲这一句。他是讲不准、不想、不俾中国在他的任内超越美国。嗱，这个嚟嚟去去都是谈到那个中国会超越的问题。而最令人哋可怕的一句说话，他就话这个是民主与这个专政专制的对抗的对峙。如果 将世界的关系看成意识形态上的一种对峙的你死我活这样的情况底下，似乎都没什么退路可讲了。因为这个号召就是吹紧集结号，所有信仰西方价值文明的就要站在一起，因为这个是一场对碰的一个大的博弈，可能后面亦都将沙盘推演的过程话晒俾呢啲国家听。嗱，跟住嚟嘅就可能系咁啦。咁因此，你哋而家选边啦，究竟企喺边一边？嗱，所以我就觉得心所谓忧。所以我哋成日都讲人类命运共同体，点能够使到全世界人民都能够相信我哋人类系喺一个地球，我哋唔可以有呢啲毁灭性嘅冲突嘅。如果大家都注意呢样嘢，都寻求和平合作嘅话，世界得益。如果系有人一定要挑成一个你死我活嘅决定嘅时候，我谂中国要行上呢一条复兴嘅路嘅艰难，似乎就正如好似喺朝鲜战争1950年。必得有一战，先至能够承认你国家中国嘅存在。而今日亦都有可能呢个情况会再出现。所以我觉得喺我哋嘅国家而家面临要集中点样去解决呢，咁我细心观察紧我哋嘅国家而家嘅处理，系揸住毛主席嘅一句好重要的七个字的语录，就是备战、备方、为人民。正如最近国家成日都讲，中央都不断强调，人民就是江山，守江山就是守住人民的利益。因此，怎样做更有利于人民的事，让人民得益、有获得感、有这个即是得到实际好处，这个是当前中国政府最关注的问题，无论在政治、经济、法律、环保、社会的发展，制造一个、创造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让人民看到自己中国的道路是自己的路。我们中国都无意思说要美国、英国、法国学我们的路。习主席说，对鞋啱唔啱着，自己只脚最知道。每个国家咪自己选自己嘅路咯，咁系嘛？我哋嗰啲外交代表讲，各美其美啊，咁民主有佢个好处，你咪发展咯。民主嘅某啲唔够嘅地方，你咪调整咯。所以拜登总统讲，民主制度系有啲问题要调整嘅，咁咪调整咯。咁无需要竖起我哋中国作为一个斜邦对立面来制造这种这样的解决问题的动力。现在的情况呢，可以这样说，没办法，我们是被人摆了在个台上面去为他们解决自己的问题，而成为一个动力的来源。 无事到与你是与非非，继续往天飞，再遁地，在烦乱之中找找氧气，失意能否不提起，糊涂地闯天地，不想要三幅被，只想要随便地随心的结尾。在为明日打算，怎知道只得忘乱，忙着看手表，竟不知分秒停转，坐着笑提问点算，我过错不需要点算，好选的可能是分寸，去吧无用计长短，无事到与你是与非非，继续往天飞，在烦乱之中找到氧气，摆着乌龙燃起，糊涂地闯天地，不需要三福气，只需要随便的随 心的结尾。只想有些欢笑嘴脸，人和你都不需刻意盘点，常为无聊事打算，或会转出一片青天，随便走得笨拙一点，去吧无用计条件，无事路与你是与非非，继续往前飞，再遁地在烦乱之中走。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传媒行政总裁张剑雄、苹果日报总编辑罗伟光同三间公司被控违反香港国安法，今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法官将案件押后至到八月十三号再讯，两人的保释被拒。法庭应部分传媒申请批准传媒报道保释程序之中被告提出的保释条件，但是其余限制仍然生效。两人的代表律师提出保释条件时，都指两人会辞去有关一传媒或苹果日报的所有职务，不直接或者不间接参与一传媒或苹果日报或其他媒体的职务。国安法指定法官苏慧德话：唔认为有充分理由相信被告唔会继续实施危害国家安全行为，所以拒绝两人保释申请。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今次消费券发放按不同储值支付工具分两或者三期发放，系参考咗海外做法，希望喺一段时间之内持续促进消费。陈茂波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的时候又说，如果有商户合谋或者透过诈骗手法将消费券套现，将会有可能被列入黑名单，亦都不排除会有执法部门跟进，而支付平台营办商亦都会恒常监察，如果发现有商户交易异常会作出跟进。在同一節目上，財政司司長辦公室財政預算案及稅務政策組主任黃鶴玲說，如果合資格人士成功登記，當局會以特定電話發出短信通知有關人士，短信內不會要求提供資料，亦都不會有任何連結，只會提供承辦商電話，市民如果有疑問可以致電二線查詢。台湾单日新增128宗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个案，其中127宗是本土病例，一宗是境外输入，另外新增20宗死亡个案。疫情指挥中心说，新增的本土病例年龄介乎未满5岁至到90多岁，发病日介乎今个月3号至到昨日。个案分布以新北市的81宗最多，其次是台北市、桃园市和新竹县等。俄罗斯据报发生坠机事故，报道说一架飞机在克默罗沃州坠毁，最少7人死亡，13人受伤，事故原因未明。当地紧急部门已经派出救援直升机前往事故现场展开紧急搜救行动。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和酷热，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酷热，有几阵骤雨，星期二骤雨增多，星期三四雨势有时颇大。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 中消息直擊報導。 Michael 首先跟進翻咧，較早前幾單嘅意外事故都已經清咗場噶啦。旺角道去洗衣街方向近彌敦道嘅意外事故清理好，咁而家封路重開。彌敦道去尖沙咀嘅封路咧，亦都係已經解封噶啦。咁大車龍啊，大消散。彌敦道近旺角道來回方向嘅交通咧，而家都係比較繁忙。另外，龍翔道去荃灣方向近天馬苑快線嘅意外清咗場，一大車多。將軍澳嘅環保大道去工業村方向近石角路嘅意外事故清理咗，咁而家一帶都只係車多。另外喺龍富路迴旋處，屯門嘅龍富路迴旋處近蝴蝶灣較早前嘅意外事故亦都清咗場，交通就回復正常。隧道情況，紅磡海底隧道嘅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灣仔運動場，西行過海車龍排到波斯富街，堅拿道天橋過海嘅龍尾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香港仔隧道北行因為車多實施間歇性封閉嘅措施。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愛民村，東九龍走廊過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車龍排到學園街。另外將軍澳隧道將軍澳入口嘅龍尾喺電話機樓。路面方面，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繁忙，龙尾近东山台。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公主道近如振强纪念中学。咁而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花墟一段嘅交通繁忙，龙尾喇沙利道后少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亦都系挤塞，车龙就排到太子道东近如港湾。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一段咧塞到嘉陵道，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石一段车多，车龙排到星河名居。最后提提大家渡轮嘅消息，咁由于风浪较大嘅关系咧，翠华船务由较早前下午两点起，由蒲台岛去香港仔嘅渡轮航线终点系改为香港仔，暂时系唔停赤柱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昼两点， 五十年后之坐看云起，主持叶国华。 各位听众，这个节目时间不是很长，我每一次都有种言犹未尽的感觉。我本来这段期间想讲建党一百年，人民日报那一百条的语录，我看完那一百条语录，细心地看，我觉得这一百条语录就是我们的领袖们对建设中国的方向同埋咧佢嘅总策略。咁啊，佢选嘅数啊，呢、这个毛主席一百条，习近平喺结尾一百条，邓小平十四条，呢、这个胡锦涛、江泽民各十条，然之后周恩来、朱德都有各两条，邓小平本身就十四条，而仲有一条。就是跟现在的形势非常有关的。在领袖们的语录里面，为什么会选了一条彭德怀元帅在签订朝鲜战争停战协定的时候，那条的语录呢？他就谈到一个，他说过去的几百年，西方国家凭着自己的这个强势的武力摆去某一个地方，就要人哋屈服，呢种嘅情况永远过去啦。嗱，喺呢一百条语录嘅选定里边，选咗彭德怀元帅呢一条嘅讲法，虽然佢只系占百分之一，但我非常注意，系嘛？除咗话对彭德怀元帅嘅遭遇历史嘅好多嘅了解同埋感触之外，对于佢讲到喺朝鲜战争，佢本身就係一个叫做非常之难得嘅战将。咁呢一条语录嘅选用呢，我觉得係同而家嘅形势係好有关系嘅。咁喺 一路睇呢一百条语录嘅时候咧，我上一次咧，前一次啊，系讲到有一条语录咧，系对香港人年青嘅一代，全世界嘅人都适用嘅，系当时毛泽东喺莫斯科大学会见中国留学生嘅时候嘅讲话。嗰、那个时候系1957年，佢话你哋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咁系寄望于当时中国留苏的学生。咁呢句说话亦都成为咧，即系中国执政党寄望于所有嘅青年嘅一句好重要嘅说话。咁啊，我谂呢句说话系话俾年青人听，点样去学习建设社会。但是无论学习好建设社会也好，都需要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没有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在混乱当中，我不相信你们看到叙利亚，你们看到巴勒斯坦，你们看到那些地方的炮火连天，飞弹到处飞，是会有青年人的兴旺，是会表现出八九点钟太阳的一种蓬勃。所以和平发展还是最重要的我们的追求的总目标。那么这一条呢，在选择这一条的时候，我相信也都是颇有心意的。那我再看下去，学习到第32条的领袖们的讲话，亦都是讲，即是在莫斯科大学会见中国留学生的讲话。那为什么这里会揀两条呢？那我相信都是面对着年轻的一代建设社会建设国家的问题。当时毛泽东就这么讲，世界上怕就怕认真意志。他说共产党就最讲认真，即是做事要好认真。学习要好认真，科学技术要好认真。如果大家有留意到，就在上个月习近平召开工程院和科学院的院士全体大会，就号召所有的年轻科学家要主动揭榜去认项目，将你自己认为你最有把握的东西主动去揭榜，去参与，去组织起来认项目。我很相信这一种这样的号召啊，必将在3-5年里面有巨大的成果。所以这里选出认真这两个字，即是要认真做任何科学技术生产都要认真。大家都知道中国和美国来比，科学技术很多地方还是相差很远。正如科学院的工程院士说，他说凡是美国限制我们制裁我们的所有的技术就是我们的短板。所以要大家认真地面对美国制裁，要做好我们自己的事。各位，这也是美国最恐怕的，就是怕中国的科学家年轻的一代很认真地去超越美国的所有的短板，解决个制裁问题。咁所以呢，呢一点亦都系一个呢，即系美国点解会处心积虑地想做出一个大嘅动作，迫使中国唔能够喺一个和平顺利嘅环境里面嚟发展自己。其实我作为一个过来人，我可以咁讲，和平顺利的环境未必能够激发大家的斗志，相反就是大量的横逆的道理、制裁的道理、压力的道理，才是使到中国人能够站起来的。中国不是一个非洲的没有文明底气的国家，我们有5000年的文明的积累，我哋无论系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都有一套我哋嘅基本嘅哲理喺树。因此，越压我哋中国嘅发展就会越快。 所以在可见的五年里面，我会相信正如下面这个1958年一条也都是毛泽东讲的，他说一张白纸没有负担，最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去画最新最美的画图。他意思就是想说我们尽量在一穷二白的国家地方将自己做好它。 疫情反复，但是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和生活，我们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是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令生活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才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吧。 星期六下午两点，叶国华主持《50年后》。 咁啊，喺呢100条嘅领袖嘅名言里边咧，第36条咧就系讲到工农商学兵政党呢7个方面，党系领导一切嘅。嗱，呢一个就系而家美国同埋西方国家集中力量要攻击嘅地方，因为喺苏联嘅成个瓦解经验里边，最重要嘅一条就是苏联在美国的种种的策略底下，这个是格林斯潘讲的，瓦解了党对整个苏联的领导，失去了一个核心，而造成苏联的整个党政军国防全部瓦解的一个焦点。所以现在我们会看到美国的所谓 Project A 的计划，就是要将中共和中国人民同中国政府、中国社会、中国历史分开，就集中打击中共。但我觉得这个亦都是做不到，而且绝不会成功。因为中共不是三个人的党，是一个9400万人的党，里面基本上中国的精英全部都在中共这个组织系统里面。因此美国这个做法，其实他如果只要稍微退后一步，这个党其实并非一个所谓外来的党。如果你有看觉醒的年代，你会看到一些镜头，当然这些是文艺美化了的镜头。讲到城市工人的运动，讲到城市知识分子的运动，又谈到毛泽东在农民里面去这个做工作。毛泽东提到农民才是中国最大的一股社会力量。这个情况呢就不单止是这个时代，每一个时代中国社会的演变变化都是农民的演变，无论是农民被压迫的革命，抑或是农民得到好处的支持，都是农民。所以你会看到现在中国政府是全力解决农村的城市化、农村的这个乡镇化、农村的环保、农村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号召组织安排用制度性、经济性的行为，将大量青年的这个大学毕业生去农村，领导农村的经济现代化。我自己是参与很多这种的观察，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成功的。同幾十年前用運動式將青年人擺落農村，即係習近平嗰個時代係完全唔同。而家就將成個農村變咗一個經濟體制裏面，青年人去農村參與建設，並且分享農村嘅成果，並且將農村嘅所有嘅呢個物質基礎作為一個青年人去嗰度組織農民，將啲事情做好嘅一個組織形式。老实讲，如果你要等啲老农民去学会用现代嘅电子技术去处理佢嘅经济发展，我谂啊再等100年， 都未必能够搞得到咁多代人。但而家中国政府就係让大量嘅知识青年、大学毕业生带住互联网嘅技术，带住所有嘅电子嘅技术就落到去农村里面。更重要唔係一个政治运动，而係一个经济行为，让所有嘅落农村嘅青年人都成为农村里面嘅各种嘅经济生产嘅领导人。过去落农村就话接受工农再教育，而家落农村除了向农民学习都有这个讲法之外，更重要的是将知识、将经济、将科学技术、将组织能力、将全世界的视野带落农村到。所以你会见到农村的带货那些红网红的人都是呢城市落去，或者他本身就在农村而去了城市读书，毕了业之后回自己乡下去做现代化的经济建设。嗱，呢种情况我真係希望我哋香港嘅好多朋友能够多去嗰啲农村睇一睇，呢个係现代嘅完全唔同嘅组织形态，係同习近平喺佢青年时期去农村嘅情况嘅目的基本上一样，係将农村嘅现代化同埋进步。但係当时农村係对青年人係冇吸引力嘅，因为无论生活条件、经济条件都是非常之恶劣，社会的条件又好恶劣，好多不愉快的情况都在知青落乡的时候发生。所以这些呢都是呢中国不断去总结自己的经验去改变的。所以我们这个一些国际的学者谈到中共的一条经验，那条经验就叫什么呢？就是叫做试错的经验，试下我们这样做法有没有地方做啱了，哪些地方做错了呢、所以邓小平讲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好猫，这条 有引用的。譬如邓小平讲摸着石头过河，譬如邓小平讲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是硬道理，这些所有都是呢总结了邓小平之前毛泽东的这个后期某些的所谓失着的地方的改正。所以这种试错的方式而去矫正自己国家行的路，这一点来讲又确实应该值得我们看到的。不要用意识形态来去看这个问题，而是看到这个是一个科学的治理的一个正确的方法。不要用意识形态，这个制度就是神圣的，这个制度就错的。所以邓小平讲白猫黑猫，只要解决中国人民的需要的问题，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发展起来经济发展起来就是好猫。也都讲摸着石头过河，即是说有时候会踩错的地方会跌一跤的，即是会错的。这些都是一种很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所以你看到第35条就讲到邓小平在讲到怎样恢复农业生产力的时候，在1962年那时候开始出回来了。不管黑猫白猫，找到老鼠就是好猫，就是一个务实的落地的按人民的需要来做事，而不是去讲意识形态问题。那这个是第35条就讲到邓小平这句话。那第36条就讲到毛泽东有一个很重要的号召，就说那篇文章是叫做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即是不是靠大家去搏去开工开几十个小时，这个不是解决问题的，就是要搞科学技术。他说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最近的袁隆平先生的过身为什么受到中国人民那么大的这个纪念呢？就是因为他就是用科学的态度解决中国人民粮食问题的一个很落地、很落地的科学家。他不但指自己在中国落地，亦都带着所有的科学知识给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其他国家的落后的人民，让他们能够根据自己的环境来改变他们的粮食生产。因为粮食生产问题必将是下一个全世界面对的最大的危机问题。这个问题和环保问题 同呢個減碳問題、糧食嘅問題，都係迫使全世界要面對呢一個問題。所以世界面對嘅問題好多，唔好喺意識形態上糾纏太多，將科學技術去解決世界人民嘅問題，要持一種所謂世界人類命運共同體，大家一齊做好。但係好可惜，而家喺西方世界，無論係因為種族、文明等等嘅隔膜所造成嘅，將呢個問題嘅嗰個意識形態化，同埋咧將對方污名化，呢啲咧唔係對人類嘅生存有好處嘅。咁啊，呢個就係講到科學技術。咁啊，佢第37条係鄧小平嘅，佢就講咩咧？佢話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嗱，呢一個咧係面對住過去嘅事情嘅糾纏。中國喺近代呢幾十年裏面，兩件事情糾纏得好犀利嘅，一件咧就係文化大革命，一件咧就係六四。咁呢兩件事啊，都係糾纏得好犀利。我哋姑無論個現實實際嘅情況係點樣樣，鄧小平有咩責任？但係佢係強調一個咧，唉，唔好喺處糾纏啦。中國人民要向前行，如果成日糾纏住呢件事，邊個是邊個非，好多問題解決唔到噶啦。咁過去嘅好多嘢唔一定係對嘅，就解放思想啦。咁實事求是，大家咧唔好再掛住去糾纏舊嘢，向前睇啦。咁嗱，呢個就係咧佢嘅一條嘅呢個好重要嘅一個領袖們嘅一個指示。 坐这条船，无情浪把它猛卷，满天风雨，视野未能见，乱作一大团，不知怎算，既决而留在这条船，齐齐令它不遭破损，困境挑战，奋勇地面对，令到这条船永不翻转。香港是我心，一颗不变心，实在极不愿移民外国做二等公民，必须抱着信心，把基础打稳，尽力地做我本分，定能突破，战胜黑暗。定会重圆，时局定必得好转，怀着希冀再创造时势，令到这条船永久温暖。香港是我心，一颗不变心，实在极不愿移民外国做二等公民，必须抱着信心，把基础打稳，尽力地做我本分，定能突破，战胜黑暗。香港是我心，变心，实在极不愿移民外国做二等公民，必